见，什么会被消灭，什么才会复原。那是我的底线，继续将你暗恋。 看到一句话说，梦想是陪我睡觉的东西，不实现它我会失眠。为了更好的实现梦想，你是不是也应该早点睡了？ 天空都为你隐瞒，隔着街雨下的好光，车来来往往，它在你身旁。我很相信是爱你的曙光，你是爱我的受的伤不算纵容，你不难，不见你不管你，我希望我有恨的勇气，天边出现了曙光，受的伤不算纵容，你不难，不见你不管你，我希望我有恨的勇气，天边出现了曙光，像爱情的希望，从黑夜到天亮，幸好

折磨着，爱过的感动变成旧的伤痕，在下一次要牢牢记得，爱让我们更清楚了，用回忆的快乐，可有些温柔不能承担负责，我也不再等，要为自己活着。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